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而且在配送末端这一块啊，这个很脱节。比如说网购本来是个便利快捷的，但是在往往在这运行过程当中呢，最后这一公里，最后这一段往往会有很多，包括上下班时间呢，这一块收购，就最后看咱们商委在这方面最后一公里要如何打通，让真正老百姓的网购真正达到 快速便捷。这离老百姓可近，现在大家不用网购的很少了。 应该说呢，北京这个网购啊，发展非常的迅速。现在呢，这个老百姓花100块钱，大概其20块钱是通过网购来实现的。而且呢，北京网购的这个主体在全国呢也非常的这个发展非常的迅速。这个1元以上的这个批发网购的企业超过了80家，其中呢100亿到1000亿的这个是5家，10亿至100亿的是15家，10亿以下的呢达到了59家。所以北京的这个电商发展非常的迅速，也方便了市民的这个购物。但是呢，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也有一些这个百姓不方便的地方。像这个最后这个100米，最后1公里的问题，实际上呢，还有一个这个占道这个堆放，包括呢一些交通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呢市民呢也有一些反映。我们呢正在跟规委来制定北京市物流和快递业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重新来布局北京的物流快递业的这个空间结构。大概就4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外府生产基地，另外一个呢我们的物流仓储设施，中间呢就是这个配送点，要使这些配送点更加的这个规范，最后就是这种末端配送，要通过多种方式使这个老百姓这个末端这一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满意。现在呢有一些形式，比如说智能柜，比如说这个物业，比如说这个收发室等等这些形式。其实呢，这个电商呢，可能这个百姓还有一个对这个过度的包装， 对， 怎么样这个循环利用这方面呢，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意见。实际上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正在这个推进，像一些企业，苏宁啊，京东啊，包括阿里等一些电商企业，在这方面也是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我们这个电子发票呢，北京的电子发票占全国大概其50%，光京东使用电子发票节约纸就节约1亿。现在很多企业呢在那个包装上在采用这个循环这个包装的一些材料， 包装， 对，解决这个。 而且京东好像首家领取电子发票， 对，它是第一张，它现在呢也在探索这个循环利用，比如说它那个箱子可以反复用50次， 对， 完了以后还可以再利用， 对，是。 像这个苏宁呢，它在采取这个胶带也很多， 对， 无胶带、零胶带的一些包装， 对， 啊，对，好，我们呢接下来呢，把时间啊交给雨萌，看看网友给两位啊代表和我们的主任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郭培源，节目进行到现在呢，确实啊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和问题，我也大概梳理了一下，确实都是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一些困惑。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位网友，他的问题呢是，我住在城区里，现在买菜什么的还可以啊，但是呢像以前没有执照的这些早点摊啊，现在是没有了，所以呢吃早点不那么方便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想问问严主任，生活服务业里面其实吃是最不好解决的，早饭又是其中最难的。其实确实啊，从这个2016年开始，北京就已经是撤除了二环以内的主要道路和铁路，就是铁道口的这一些早餐点。我们会发现呢，之后我们的吃早餐确实成了一个问题哈，可能走的距离会比较远，可能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严主任，您对网友这个问题会怎么看呢？ 我想呢，这个早餐的问题呢，主要有2个方面， 一个呢解决这个不卫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解决便利的问题。解决不卫生的问题主要是要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取缔违规违章经营。在这个便利化方面，怎么让大家吃的更加的便利，我们是主要是采取呢以这个固定早餐门店为主，搭载服务为辅，鼓励支持中央厨房，就是这个主食配送中心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这个引导企业这个发展这个早餐，特别是一些连锁的餐饮企业、老字号的企业，最近这几年呢，在早餐方面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我想呢，这个生活性服务业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这个办好老百姓这个家门口的事情，早餐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要这个老百姓办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要听取百姓的意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办得好不好，要靠百姓来评价。那么早餐同样是这样，政府要发挥引导，主要的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特别是我们在做编制规划，包括制定政策，包括选择市场主体的时候，要多听一听百姓的意见。 好的，感谢严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这个网友他的问题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说现在呢方便啊，还是很方便了，但是市面上所销售的这些猪肉和菜是否安全呢？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呢？那对于这个问题，严主任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啊？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为了确保这个食品安全，我们在这个流通体系这方面呢，最近这几年建立了食品安全的追溯体系，就是这个食品哪儿种的，流通哪儿来的，最后谁卖的。这两年呢，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加快了，通过各种方式加快这个追溯体系的建设。到去年底，全市猪肉、蔬菜追溯的流通节点分别达到了1778个和2380个，其中呢，肉覆盖了本市35家主要的大中型连锁超市的680个门店，覆盖率呢达到90%以上。今年呢，我们要进一步来扩大这个可追溯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呢，扩大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的老字号餐饮企业也加入到这个追溯体系的建设。 好的，感谢严主任。其实我也了解到呀，好像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的方式啊，有的时候可以查询您所购买的这些食品它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这个追溯体系呢，就是通过这个手机 APP， 大家呢扫一下北京一追溯就可以那什么看到了哪些企业可以追溯，然后你买东西的时候看看这个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最近呢，我们在跟食药局在配合，就是什么呢，在这个食品的来源地建立这个追溯体系。因为呢，北京这个生活必需品是一个输入型的城市，80%以上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首先要保证来源地的食品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跟食药局一块儿，食药局来牵头，跟各地食药局配合，保证这个来源地的食品安全可追溯。 好的，那我这里网友的提问呢暂时就到这里，先交给郭培元。 好，谢谢雨萌，谢谢各位网友。好，刘委员，您刚才有什么要表达？ 那个，严主任，您刚才啊提到这个肉菜流通啊追溯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可以说让百姓啊这个吃到了那个放心的肉和菜，这个追溯非常好。就是我想在这里呢跟主任在交流呢，再想给您提一点，就是我们商委呢在接下来还有哪些考虑，您能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吗？就关于这个肉菜啊追溯这方面的，让老百姓吃到更放心的肉和菜。 肉菜追溯这个呢，一方面刚才我讲了，我们要这个扩大规模，比如说今年肉再增加600个店，菜呢再增加600个店以上，而且呢我们要这个100家这个集团的这个消费，就是单位的这个消费，也通过这个建立这个追溯体系。 另外一个呢，我想呢，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是要加大宣传。现在有些百姓还不知道我们这个追溯体系，实际上这非常简单，就是这个手机 APP， 你这个上这个 APP 就可以这个扫码了，就可以扫码了。啊，另外一个呢，今年呢，我们还想呢，对这个全市这个追溯体系建立统一的这个标签，让老百姓呢，这个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嗯。 接下来加大宣传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追溯体系，我记得那会儿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描绘着很未来感的一种生活方式。哎，转眼之间就到我们身边了。 身边 了。而且你要是学习速度慢点，你就跟不上了。这个 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个概念啊，叫做那个优化营商环境。这到了耿委员，到了您这个熟悉的领域了。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耿委员对优化营商环境是怎么提出自己的议案的。 2017年10月底，世界银行发布了最近一期营商环境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综合得分 65.29 分，排名第78位，与上期持平。其中，跨境贸易指标得分 69.91 分，排名第97位。在跨境贸易的八个分项指标中，北京的进口边境合规成本由上期的760美元降至690美元。整体来看，成本方面略有改善，但时间方面没有进步。 以前我们当时做的都是单证，一个窗口，一张单，那六七个窗口，最快一天好不好？六个窗口就是六天，所以这个整个的企业成本和整个流通成本都是非常大的。 政协委员耿晓东告诉记者，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评测项目和标准，抓住我国评测数据中存在的主要薄弱点，时间和成本，找准这两个发力点，两手抓，两手硬，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口岸营商环境。 通过这些年，我们北京整个提速，为了贸易便利化，集中到一个窗口，这样的话，快速进关，节时增效，降本，就是把所有的有效的资源整合到一个窗口来，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标准指标。 在北京市政务服务大厅里，一家公司的商务专员王女士领到了刚刚办理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前一天下午5点才在网上提交了申请材料。 我们原来申请单证，领取时间是5个工作日。那么现在呢，由原来这个5个工作日缩短到了最快的话，当天申请，当天就可以领取，那非常的便利。 3月19日起，京津商务主管部门将自动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的审批时间由原来的3至5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同时积极推动商务部将部分商品自动进口许可证签发权限下放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审批级次由2级改为1级。 你感到有哪个最大的变化呢？ 变化是现在这个申请单证的时间缩短了，然后我们可以做到从原来的5个工作日缩短到现在当天申请，当天就能领取。 真正体现了国际贸易的北京速度，是吧？ 对，非常快。 是。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特殊情况，就是我们申报比较着急，会跟窗口的人员沟通一下，当时就能帮我们把证打出来，然后我们隔天再来取。因为现在无纸化通关也是比较方便。有了扫描件，我们就可以申报了。 在甜水园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的冷鲜肉柜台，记者看到各种进口牛羊肉琳琅满目，肉质晶莹鲜红油亮，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前一天刚刚到达天津港的，第二天就上架售卖的进口澳洲牛肉。这得益于3月18号北京和天津为了优化跨境贸易环境联合出台的第一批17条政策措施，通过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压缩办证通关通检的时限。 原来呢，咱们呢是批抽检，货物到港完了咱们再化验室检测，再去那个出关，这样需要20天的时间。现在呢，通过呢提前报检，港口查验这种呢，最短呢48个小时，缩短了咱们企业的这个储存啊、物流啊，包括资金的这个成本，咱们老百姓呢也能买到更实惠的东西。 刚才看短片的时候我们还在私下说呢，你看从蔡澜子的采访到现在这个跨境口岸的这个采访对象都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贸易的问题。所以我注意到耿委员，您的平时这个专业好像跟这贸易并不是很近，您是设计师，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这个话题？ 是这样，我是这个搞贸易出身的这个贸易便利化呀，其实这想想我们当年做嘛，就90年代的时候，这个你看刚才小短片里面讲， 啊，两个小时。你知道当时多少吗？我们要面对着多少个窗口吗？我们要对三十个部门，啊，二十多辆单证，就做一票货的时候要倒很多个部门，一个窗口一天，一个单位一天，快不快？ 那会儿您在做什么贸易啊？ 就国际贸易啊，进出口啊，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宗商品，包括像现在这种跨境电商、小型商品，那就更别说了，单证一堆，到一个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最快一天。怎么样？已经很快了。但是通过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加这个搞这个单一化窗口以后，这么大宗商品，两个小时就解决了。所以真正提升啊，首都这个国际贸易变化，搞好营商环境，真的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和表率。我觉得北京电力化这个搞得非常成功，也搞得非常好。你看那么多生鲜食品，这么快就到我们老百姓的饭桌上了。这是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至少三四天，这是最快的了。你看现在几个小时，通过北京贸易化的建设，包括全国口岸一体化的建设，北京是率先实现了，让老百姓真正尝到了就共同分享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和谐发展。我们北京商委做得非常好。 可以说耿委员其实是做这个提案是有备而来。那咱们其实做到提升这个效率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家知道呢，北京有空港，有陆港，也有这个铁路口岸，但是呢没有海港。 是。 我们很多的商品物资是通过海港来进来的。怎么样提高这个海港的跨境贸易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非常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是北京和天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提高海港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呢，我这儿呢做了一个这个表，就是刚才您讲的怎么提高这个便利化的水平。我们主要是通过呢五个方面采取这个33项的措施，通过呢刚才讲这个单一窗口，还有改革监管制度，另外一个优化港口监管和这个物流作业，来实现压时降费提效。比如说这个时间是怎么压下来的，原先呢这个进出口是需要许可证的，有些商品呢是通过商务部和北京商务委来这个签发这个许可证，那么我们把这个层次缩短了，商务部授权商务委来直接来发放这个许可证。而且我们呢也压缩这个时限，所以从原先的五个工作日，现在呢一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天津港这个码头，如果说出口的货物原先进港以后不是直接到码头，而是呢要到它的仓库，到它的堆场，大概其有40几个，最远的离码头有15公里，要通过这样一个物流环节才能够实现出口。这次呢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个环节给取消了，直接进港以后就到码头，到码头以后就出口，这肯定会提高时间效率和企业的这个物流成本。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刚才讲的公务员讲的这个单一窗口，现在呢我们把18个部门的这个业务集中在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这个完成，而且是无纸化的完成，包括呢原先这个原产地的证明，这是比较麻烦的，特别是纸质化，各国都不一样， 纸质的， 对纸质的。这次呢我们就实现这个网上来进行申报，由原先的这个五个工作日，有些呢更长，现在呢压缩到这个两个小时，所以这个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 这个严主任讲这个我是真的深有体会，你看过去从堆场到货场， 对， 那这个整个的运输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为还要船，要通过很多外带外运商品边防等等部门，那现在集成到一个窗口来，确实提高了这个整体的外贸外贸整个的运输环节。其实外贸在出口的运输环节、流通环节是占很大比重的，如果把这降税这几块费用就节省了成本的，给我们的进出口企业减少了压力，降低了成本，这对我们进出口企业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好事儿。 嗯，您刚才说的利好的一面，其实我也有一个作为普通市民，我关心啊，比如说在这个审批手续在提速化检的过程中啊，那假如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生鲜， 嗯， 那么大家现在可能吃这个海鲜的比较多，但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核电站这个泄露之后吧，它那一直都没有水产品没有解禁，那我们很关心，如果提速之后对水产品像这些啊，把关是不是那个仍然像从前一样那么严格？ 嗯，这个呢？简化流程并不是这个放松监管，特别是对这个食品像这个海鲜啊牛羊肉啊水果等等，这个呢严格按照食品检验检疫的这个标准要进行检验，对有些的商品要进行这个抽检，进行抽检啊，这方面呢应该说这个制度还是非常的严格的啊。简化程序并不等于放松监管。 对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咱们这个新机场也即将落成了，那也更大的一个这个口岸，那在这个将来这个手续会进一步的简化呢，还是适用同样的这种办法？ 嗯，新机场呢现在也正在这个新机场的布局啊，新机场的临空经济区，在这个临空经济区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口岸，而且我们在这个口岸的附近现在呢正在这个申办一个综合性的保税区，综合性的保税区，那么呢在新机场我们要呢对标国际的最高标准，包括呢我们也会这个借鉴首都机场，包括这次跟海港我们在通关便利化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来实现新机场设施最先进，然后这个监管流程最优化，实现呢这个最便利化的这样一个新的空港。 嗯，两位委员有什么问主任的？ 是这样，这个我们这个贸易便利化提升以后，其实这个尤其在互联网这个在新的这个窗口下，但是我们这些传统企业外贸企业呢，还是按照过去的代理啊，还是按照委托的传统这块做，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调研呢，这个速度提升很多，但是呢还是。我认为还是包括我们自己也还是委托习惯性的委托过去的代理公司啊，或者那个这些公司来做，就是能不能在后期在推广上有没有什么新的举措，我们也在多学习，通过线上，你看今天我们去看线上很快就把几天前报关都是在同时在网上报关，当时就通关所有的手续都在一个平台上就解决了，但是我们这一块还真的不熟悉，我通过这次调研突然发现很快了，比我们以前快了很多了已经。 这方面呢，一方面呢就是加强宣传，另外一方面呢要加强培训。加强培训，特别是咱们有很多的货代公司，有很多的货检公司，他们呢原先呢还比较习惯于过去的那个渠道和过去的对传统的流程，所以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各方来这个宣传，通过培训来使用我们这个。共同的单一的窗口，我们想呢，到明年，这个单一窗口的使用率要达到这个100%，真正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提高便利化的水平， 严主任，这个听了您这个介绍这么详实，您还带着这个小的那个 KT 板给我们介绍这么详实，我在这里呢有个问题，因为像我们做企业都非常关注啊，这个一个什么，就收费的问题。这个收费甚至它也影响着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因为特别像做企业的他关注着费用啊，就是因为什么这么便捷了这么快捷了，是不是费用会高了啊，或者说还是低了，他很关心，作为企业很关心，我想在这方面请教一下那个严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说呢，我这个压实的目的是为了降费，降低企业的这个流通成本，来提高效率。从这次这个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来看呢，有的企业做了一个大概级的统计，就是一个集装箱大概级节约时间20到25个小时，费用大概级节约400到500元人民币， 这么多 啊。刚才呢你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时间短了会不会这个价格单位成本提高了，这个呢我们这次这个北京和天津搞这个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时候，其中呢专门有这么一条叫做呢这个一站式 阳光价格。就是在这个码头物流企业各个这个操作的企业所有的价格都公示。另外一个呢，建立起了这个快递企业包括这些货代公司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体系，而且通过第三方对它进行监管，这个价格是公开给大家的，而且呢有人来监管啊。你真正的确保这个实际的效果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带来利益。 严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啊，跟您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我呢是这个四九城胡同里边老北京长大的，但是这个就如何这个传承啊北京的这些老字号，比如说我们对这些老字号，比如说这个丰泽园呐、这个东来顺啊，张一元呐、同和居啊，这些京味儿的老字号，这方面那个尤其这次京交会啊，这个咱们这个京城老字号啊，老品牌啊，惊艳亮相，这个对北京的文化传承啊和这个京味文化啊，咱们有什么新的举措啊？前几年呢，对京味文化宣传，尤其是提升北京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呢，其实在饮食啊，这个老北京老品牌也是咱们北京市文化的一种老北京的载体和自信。那如何能够承传下去？能够您有什么新的举措啊？想听您讲一讲啊。 北京这个老字号呢，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一共呢有175家，其中呢餐饮，占呢1/3。最近几年呢，各个部门对老字号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推进老字号的发展。总的来说呢，是从两个方面来促进老字号的发展。一个呢，就是抓好传承，传承什么？传承这个工艺，传承这个字号，传承它的店铺，传承它的记忆，传承它的电讯，应该说呢，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个字号和这个店铺应该是老字号的招牌。 招牌，对。 大家知道这个马凯餐厅， 对。 这个04年的时候，由于修这个地铁，搬到了南城。今年的6月份，又回到了北城这个老地方，这个鼓楼大街的地方。 对。 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实际上老字号的这个电讯是老字号的这个文脉。大家看那个同仁堂，现在将近300多年的这个同仁堂，它这个药店的两边有一副对联，叫做“炮制随凡”，这个不敢减人工，品味随贵，不敢减物力。像全聚德周总理给的这个讲的就是全而不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这些就是它的文脉，它的这个企业的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记忆，应该说是老字号的精髓。我们特别注重这个老字号传承人的培养， 人诚信为本， 对，诚信为本。另外一个呢，我们也鼓励老字号的创新，在这个它的模式啊、产品啊、服务等方面呢创新。但是那个创新呢，一定要，我感觉要避免千篇一律，要这个一号一策。比如有的老字号适合于连锁发展，有的老字号可能呢，它就不适合连锁发展，它不适合上线。 您说的别弄得跟麦当劳似的， 是啊。您比如说这个砂锅居，砂锅居呢，它已经这个也是270多年了。 是， 它这个其中呢有一个这个砂锅肉， 对， 砂锅肉这200多年，基本上每天不超过这个100碗。哎呀， 您这说我都馋了哈。对， 砂锅居的 大锅才能 幌子 是 过午不候， 是。 还有咱们这个烤肉，烤肉碗。 对， 像这五吃 是 在这个烤肉碗里面， 对， 全北京市就那么一个大，这个 大不成， 对，就那么一个大的，你五吃的时候就那么一个， 对， 每天就那么一茬， 对， 一茬。所以呢，老字号的创新可能呢要这个一号一策， 啊，针对每个老字号的不同的情况来创新发展。总的来讲，老字号要传承创新。 刚刚您这一讲，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了。我们家离这沙花居就很近啊，真是像您说的啊。 我这样啊，咱们那个其实要代表们要表达的意思还有很多，包括网友也提了很多的问题，但确实没有时间了。所以我首先啊，感谢咱们这个严主任，还有两位代表，我们搭建了一个共同交换的这个交流意见的平台。在这个今天呢，是最后一期。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今天是2018年7月6号，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下面呢，我们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动态。 本周这个股市还是继续收阴啊，股市7连阴了，周 K 线。那么大家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啊，今天这个是初步的明朗了一下啊，这个摩擦，那么今天收出了一个深 V 吧啊，上午跌的还挺厉害，中午前后啊，这个50率先这个。打起来啊，当然上午也有创业板，但是那个不足以影响整个大盘。但是这个打上去之后一度30多点啊反弹，从负的30-40点到正的，但是最后尾盘还是有点软，就剩13个点了这沪市。那么这个目前来看，这个跌势啊，什么时候止住啊，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展开这么一个反弹？我认为还是我跟上周说的这个观点啊。上周我说只需看两点啊，是否真反弹？只需看两点。上周五晚上也在这个节目说了，也许这个贸易摩擦，7月6号啊，这个落听的时候，就是短期的利空出尽啊，这个收红盘，今天是收红盘了。那么下一步我们还要观察这个是否这个演化啊，怎么演化，是升级啊还是降温啊等等啊，这是从消息面看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观察的点。那么从盘面上看，我认为啊，还是我近期一贯的观点，就是说你就盯着两大板块就行了，银行和保险。所以我今天写的叫什么题目，今天的新浪博客我每周写一篇嘛，见不见底靠银行啊，有没有缓看保险。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见底啊，不是说你看前期低点什么2638点啊，甚至于更低啊，或者是多少的，也不是看说这个周线有人说7连阴了啊，这个第8周是不是该反弹了，7周8周这都也不作数 还要不看小盘股，包括近期比较这个持续的啊，什么软件啊、芯片啊、5G 啊，就是我长期看好的这些个。但是今天你看中国软件也是有所走软了，为止啊。去年我说了啊，这6月15号到8月15号啊，中报7月8月公布嘛，就是提前半个月提前半个月结束，当时是这个炒的就是四黑了啊，涨价的、业绩大增的、市盈率低的钢铁、煤炭、有色化工，到7月15、16号退潮了啊，换了谁了？就换了这些芯片什么的了啊。那么一直炒得挺凶啊，炒了几个月啊，就是那会儿中报这个排雷期过了啊，所以他们成气候了。那你现在正值中报，他盯不住啊。你比如说中国软件他还是亏损的，你现在炒多高，到时候一公布中报啊亏损，你说他怎么呢？所以就是他也成不了气候，也在这儿啊。那么为什么就是非得看银行保险啊？三点理由。第一，它是权重最大啊，前六家超过万亿市值，总市值最大的就四个银行啊，一个平安，一个中石油啊。第一，权重最大，它能四两拨千斤呢。第二，他们说实在的，就是我2月9号就强调的啊，当时写的画风巨变啊，就是去杠杆也好，撤出僵尸企业也好啊，东电站也好，他们是吃瓜烂的。按北京话讲话啊，那么这个保险也是保险，那个如果大力去杠杆去除债务违约，他们投资了不少债那个国债，所以这两个要是稳了，那就说明这就是印证了现在管理层的提法。上礼拜我说就是有新的提法了，就是叫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那么这礼拜又进一步了，又更新的定调叫什么？去杠杆变成稳杠杆了。那也就是说，去杠杆就是，这个阶段性的啊，就没那么急了啊，变成稳杠杆了。按说这是对股市的很大的这个利好，就没那么那跌停潮啊，那什么去杠杆那么严厉啊，就可能就是缓一缓了啊，所以。这也能体现在银行和保险上。第三个就是国字头的，一季度大幅减持了银行股，大幅增持了这个保险股。减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几大行里头的首这第一大权重股工商行，居然减了40%一季度啊，比上一个这个去年四季度。那么平安是增幅最大的保险公司，是增了16%，其他的什么人寿啊、新华呀、太保啊都增了啊，全面增这个保险股。那么从现在目前的价格来讲啊，这个一季度末这个增仓的这个保险股也属于被套，但套的不深啊，跌的不多。银行它是减兑了啊，对于保险来讲是补仓啊。自救也好，其实套的并不深，我刚才说了。对银行来讲是重新杀入啊，那你是是不是到火候了，是不是像四大报这个昨天力挺股市啊，那是发文力挺的，你这个只要是这个就跟前几轮救市的，你杀进这些大权重股那是真金白银的救，所以你要观察银行。保险怎么样啊，所以说这是这个看啊，这个研判大盘是否见底，是否能反弹的啊，盘外看消息，盘内看这两大板块的市场走势就行了。 好的，感谢赵立行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关注一个跟保险有关的话题。 这个话题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咱们还是先卖一关子，因为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跟具体的案例有关的，也是第一时间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温阳，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怎么样来购买家庭保险。那今天咱们从一个案例开始，那这个案例是关注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家庭是这样的，您先听一听啊。 李经理，我想给我们家人买一份保险。 好呀好呀，您家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家庭情况说说呗。 我家里啊五口人，上面有两位老人，下面有一位小朋友，还打算要个老二，家庭年收入30多万吧。 啊，挺好挺好挺好。哎，我算算啊，3721 5840，您要是买夫妻两个人的1人2万，买五个人的1人1万。 哎，您卖保险怎么跟卖白菜似的，买的多打折多。 别听他的，他就是一大忽悠。家庭保险首先考虑必要性，给老人买意外险，给自己买重疾险，给小朋友买个教育金，体现需求，预防风险，不同年龄合理规划，才不亏。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咱们先说说这家人的情况啊，基本上是属于保险公司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客户啊，中产阶层，身体健康，但是也特别缺乏安全感。家庭啊，因为家庭刚才我们分析，就即便是我们说的这个421结构、那一家也是七口人的。 对。 对吧？ 七口人。 七口人我们普遍意义上说，那就是至少七份保单。 基本上是七份保单， 对吧？基本上七份保单。那实际上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七份保单那不是一个小数目。 嗯，对呀，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规划一下。那我首先就要问你的这个问题是，现在我觉得包括友邦在内啊，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大家都推行这种家庭保险计划啊，它是一个计划。那么什么是家庭保险计划呢？它跟这个个人保险计划相比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好处呢？我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啊给我买一份保险，你大概会给我推荐。但比如说现在温阳，我想给我们全家七口人买一个保险，你能给我打一折吗？你能给我有一折扣吗？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吗？ 这样的情况呢，一般保险公司呢也会推出一种，推出一系列的像那种捆绑式的产品。 哎， 这样呢价格就会稍微降下来一些。医疗险，相当于家庭医疗团险，这样价格是比较优惠的。 啊，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要给全家人买保险的话，他会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是适合我们全家人的呢？还是说全家人七个人就是七份保单？ 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对对对，如果说是想可以根据这家庭的需要来定。如果是相对想优惠一些呢，比如说砍去一些不必要的项目，在这个所有的产品中找到一个相对高的性价比，那么保险公司呢，刚好又存在这样的产品，那其实这样的产品是更适合这样家庭的。就比如说是家庭的团险，像一个医疗产品啊，可以覆盖到夫妻两个人，小宝宝还有父母，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一家人一年，打个比方，一年需要用到100万的医疗费用，那么这一家人就平均分配一下，其实均摊到每个人身上呢，这个费用就相对少一些，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其实从你最后这一段话大概了解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家庭保险计划跟个人保险计划的一个区别，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帮我分析一下。就其实即便是家庭保险计划，它也不是说我给你出一个保单，这保单我把你全家七口人八口人全部包了，也是比如说你该给谁买的保险，该给谁买的险种，还是针对那你家庭当中的那一个个人。那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其实是对你自己的这个购买保险的本金的一个规划。 对，这是对本金的一个规划，没有全部覆盖的那样产品。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找到你，我说给我个人买保险，你问我现在有多少存款，你会在我这个总共的存款当中啊划分出一些适合我个人的，然后用它来买保险。但如果说我说我现在要给全家人买保险，那你就等于是从我所有的这个我的这个存款当中划分出来一个更细的，就是适合于我们全家人购买的保险。 对呀、 对不对？ 对， 产品上可能会有不同，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每一个人可能覆盖面会比较的大。 对，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么来理解，是不是？ 对，可以。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所以这个家庭保险计划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对，而且呢，现在其实我们都比较提倡全家的家庭保险计划，简称是家庭全保计划嘛，这样呢，它可以系统的去梳理一下整个家庭的经济情况，然后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呀，以及劳动能力呀、收入情况呀，然后呢，来系统的分析，说是这家庭最大的风险点在哪儿，然后把最重要的一头，来放在这个风险点上，这样可以说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吧？ 对，明白了，明白，它是做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分配。 非常合理。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我们说到了要给家庭每一个成员来买保险啊，包括我觉得可能作为长辈或者作为这个中坚力量以及子女，他们所面临的情况或者所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对。 那基本上你大概跟我们说一说啊，在这个家庭的这种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给老人或者给青年夫妻，包括给孩子，都有哪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险种？就比如说咱们具体说了啊，现在要给老人买保险，一般情况下会建议他购买哪种类型的保险呢？ 在老人呢，拥有社保的情况下呢，考虑到可以买商业医疗险。 商业医疗险。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专门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这样的产品，比如说老年的防癌险，还有就是老年的一些小的意外磕碰，也会有的公司会有这样的产品，然后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再可以考虑到老人的养老金的配置， 养老金的配置， 对对对，如果这位老人呢经济上非常充裕呢，那么我们最后再考虑到说是老人可能想把自己的资产传承给自己的子辈孙辈，那就是可以考虑一些资产传承的产品， 那么做 给老人的。 那么作为青年夫妻呢，青年夫妻一般也是在这个家里当中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中间的力量，他们一般会买哪种类型的保险？ 青年夫妻呢最愿意考虑的是分红险。 分红险。 对，对，大多数青年夫妻是考虑到您想我呢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然后呢肯定是希望把这笔钱能够留下来，并希望它能够有一些红利的增长。 是， 对，就是但是其实呢应该是啊，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购买重疾险。 对呀。 因为重疾险呢，它是如果出险就是一大笔钱给到这个人身上，那其实重疾险能覆盖到比如说房贷、车贷以及孩子的上学、养老金这些。 是。 对，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考虑到医疗险，另外就是特别必要的就是意外身价保障的意外险。 是。 对。 因为其实你想啊，就是作为家里的中坚力量，很有可能家里的七个人保额单都是由这一个人或者这两个人来承担的。 对，这是非常普遍的。 对呀，如果你总想着这个分红的话，万一有一天你是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一些疾病或者一些意外之后，其他人的保单都断保了。 对呀。 这也没办法继续保障下去了。 而且呢，需要钱来治病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大笔钱之病，那肯定会考虑到要不要说是把房子不动产给拆借开， 对呀， 或者说是把已经购买的分红险退保了，那其实损失非常大的。 是，单给孩子买哪种类型的保险会比较的多，比较的热门呢？ 热门的有重疾险， 孩子的重疾险， 还有孩子的医疗险和意外险，再有就是孩子的年金产品。 年金产品一般就是教育金之类的吗？ 对对对，给孩子作为教育基金储备，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配比。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无论是小孩还是这个老人，还是针对这个在家里的中坚力量啊，也就是收支的大头啊，这个青年夫妻，其实今天说到家庭保险，一开始也有人问我，就说你之前已经单方面的分析了很多就关于个体啊不同的情况怎么来购买保险，那今天分析这个的意义在哪？那其实真的您听了之后会发现，学问还挺大的。区别还挺大的， 对 对吧？ 对，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门类。 对， 对，然后呢，其实涉及到这个家庭资产分配呀、啊，以及未来家庭有可能的这个上升或者下降的生活水平的走势，其实学问真的是很大。而且呢，现在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提倡，说是怎么说，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嘛。所以无论是说是需要了解或者接触，其实大家呢都应该去关注，或者说是想一想自己需要是要配置哪些产品，或者是配置哪些保障。 对，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一个人走进电影院可能会选择爱情片也好，枪战片也好，如果是孩子走进电影院会选择儿童片，老年人走进电影院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怀旧的一些影片， 对， 但如果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那就是合家欢电影， 对呀、啊， 对不对？区别是在是有的， 也是要调和重口味的。 对对对，那咱们接下来就具体分析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家庭保险计划的话，我觉得很多想买家庭想买这一类保险的，一般都是比如说家里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操心的人啊。 对。 啊，那比如说这样的操心的一些人，我们暂且把它定为比如说家庭主妇啊，或者说妈妈呀， 对对对， 或者什么人，但是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自己想要怎么样都说不太清楚哈。那比如说面对的就是你是一个保险规划师、 哎、 啊，就说哎，我就想给我们家人买保险，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买，我这一头雾水啊。遇到这种情况你一般会怎么跟他来沟通呢？ 其实是这样的，我接触的家庭主妇或者说是妈妈非常多。他们找我去咨询呢，内心其实带着的更多的情感的是一种恐惧和担忧 啊。对，是因为不确定性是吧？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自己的先生工作比较累，或者说是赚钱能力特别强，又希望就是已经赚得的这资产呢能够不缩水， 对， 然后 别砸在他手上了。 对对对，这样呢就会考虑到保险配置。这样呢我会先问一下，说觉得您目前心里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呀，顶梁柱是谁？谁是创造家庭财富的最主要的这个人手嘛？对吧？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家庭每一年的重头的支出在哪里，以及他们的资产配置，比如房子、车，还有是孩子的教育金，比如说给孩子报的班是什么样的班，还有就是给父母作为养老储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资产配置方式，这些都会听我的客户去聊一聊， 先了解他的大概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这是我工作中必要的一个环节嘛，然后也是我能够帮他分析到他家最主要的风险点的一个契机。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保险规划师啊，或者说是像您这样寿险顾问，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理财规划师，又是这个心理辅导师哈，是吧？ 对，属于风险规划师，然后也确实是聊一聊天呢，听一听对方心里最担忧的事儿，然后去沟通一下，其实这都是对对方的一个心理的焦虑的一种舒缓吧。而且呢也是希望告诉对方，说是我们考虑到保险不是说担心事情会发生，而是说呢有了这些产品之后呢能够让我们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这是一件好事儿。 对，因为我也是插一句，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关注保险的人，或者说大家慢慢的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保险了解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现象啊，或者说重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是什么呢？ 您说， 就是作为你购买保险的这个代理人，他不仅仅是卖给你商品的人， 绝对不是只卖给商品的人。 他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比你的这个手里的这个保单还要重要。 当然了， 对吧？ 对对对，因为一旦说是选择我作为他们的保险代理人，其实就是把家庭未来的安全和幸福交到了我的手上。 对对对，责任很重大的。那咱们接下来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421是四个老人，两个这个中坚力量，然后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哈。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父母的这个年龄不算太大，而且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可以自理，也没有跟这个子女住在一起，那实际上当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三口之家。 对，三口之家。 那对于这样的三口之家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有哪些呢？比如我一个一个跟你说，让你大概帮我们分析一下。 哎，好。 比如说这三口之家当中，如果说出现一些大病啊，这个大病可能作为社保 不给报销。那这个时候比如说针对的这个保险产品应该是哪一类呢？ 我可以先说一下这个社保与大病之间的概念吗？ 好的。 首先呢，其实社保是每年基本上是能够报销30万的额度。 嗯。 是1800作为起付线，然后最高报销30万。 嗯。 那么能够覆盖到的范围就是说医保给报销的范围。至于说是大病呢，基本上是给涵盖的。 嗯。 但像一些进口药啊，或者是社保范围内不给报销的，其实那就应该靠保险来解决了。 嗯。 而且有的治疗费用其实是挺高的， 这 时候社保呢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对。 那这时候就是就要考虑到重疾。因为有的时候医院一旦确诊了，然后把单子交给保险公司，那么这笔钱很快就会到账。 嗯， 对，到账之后呢，就要去进行分配。嗯，看有一部分钱是用来交，第二年、第三年疾病的钱，有一部分是用来交房贷的钱，然后有一部分是作为孩子的教育金，和是比如说请护工啊，这些都是要靠重疾险来覆盖的。 明白了，就其实在这个即便是有大病发生的这个情况下，不能完全的依靠社保，也不能说我完全就依靠这个商业保险。 对， 是要两者充分的结合，然后各取其中一些我觉得能用得到的地方。 您说的太对了。 嗯。 因为是社保、商保还有重疾险，其实这三个险种其实相当于三个亲兄弟， 对，相互结合， 少了哪个都不好。 对对对，那接下来也是刚才在你的这个描述当中我听到了，其实关于房贷还是有解决的办法。那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当事人他失去了劳动能力，那这个之后的房贷保险也有办法解决吗？ 可以拿当他失去了劳动能力， 哎， 又是在保险产品承保的范围内， 嗯， 那么除去一部分钱作为他的医疗啊、营养啊，还有就是说这些看护人员的这些费用之后， 嗯， 那就可以把剩下的钱每一年来减轻他的房贷压力呀。 哦，就其实在这个我们这刚才说到的这个重疾或者说这个商业保险当中，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的。 对，其实重疾险是应对大风险的。 嗯。 家庭有大的风险，比如说大额的支出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重疾险。 嗯，那比如说这三口之家可能也是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关注的很多的是孩子的这个教育金问题。 嗯，对。 如果说要你来建议的话，什么样的类型的保险会比较合适呢？ 可以考虑儿童的教育金。 嗯， 一个是他的费用并不是很高。 嗯， 而且呢到孩子真正需要他用的时候呢，还是挺好的一个能够辅助孩子作为源源不断的交学费的一个工具。 嗯， 而且呢其实父母是完全可以控制说是哪一年给孩子，每一次给孩子是多少钱。 嗯， 这是非常灵活的。而且现在呢教育金产品也会挂钩或者捆绑一些孩子的医疗 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哎，那既然说到了刚才你说的这个，比如说父母给孩子哈，那我们咱具体再往您深入一下。 嗯， 很多的父母想要通过保险的方式给孩子来留一笔钱，对不对？ 嗯， 这个我都听说了很多，包括我身边哈。 嗯， 这个钱他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因为这个钱留给了孩子之后，谁也拿不走，对不对？ 对， 谁都拿不走。而且他对于孩子也不是说我立马就能得到一笔钱，他是通过比如说啊十年甚至几十年哈，这样的一个时间，一步一步来把这个钱给到这个被保险人的。 嗯，对。 但是这里边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嗯， 这个保险它的收益能不能抵得过这个纸币的贬值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经济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由某一个人说的算的。 对， 虽然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出现到刚才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些包括纸币贬值的问题，那这个钱该怎么解决呢？ 首先我说一个概念啊。 嗯， 就是教育金呢，它其实是属于分红险。 分红险当中的一种。 对。 嗯， 首先它主打的是确定性与安全性。确定性就是说这笔钱一定会在多年之后等着孩子，非常稳定，而且呢它的本金不变，还带着红利在等着孩子。另外就是它很安全，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会有任何人去 拿这笔钱挪作他用。 嗯， 再有就是很多人的观念里是想的，我市面上的很多理财产品，像银行理财呀、或者信托给的年化率都非常高。 嗯， 可是这个教育金每年中档红利吧，相当于年化率4%多，那给的太少了，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这儿呢？ 是啊。 但是呢，作为一个每一年的年化或者叫红利、能够持续到最起码4%多这样的一个 收益率 呢，其实它已经相当稳健了，而且呢从这么多年的利率